说，你到底抱着什么心思？ 一巴掌抽过去，黑二毫不客气地用瓶子在乔家脸上划了道血口子。乔家现在说句话都会蹭在尖锐的玻璃上，他皱了下眉。 二少爷，我就是想跟着黑五哥混口饭吃。 混饭吃？哼，你乔家的命不是很值钱吗？啊，你不是连我都敢杀吗？混口饭吃，我看你是想把我们兄弟俩给活吞了。 最后半句话几乎是吼出来的，黑二一脚把乔家踹翻在地上。 我今天就废了你。 一只脚踩在乔家的手上，黑二举起瓶子就要往下出，害怕他来真的，这次连他那个亲信的小弟都赶紧凑上来拦住。 哎，二少爷，二少爷，黑狗哥交代过，乔家留着还有用呢。 他能有个屁用？ 陈玄那边如果真的要黑狗哥给个交代，黑狗哥总不能把你交出去。 这句话终于让黑二顿了顿。 你怎么知道？ 这明摆着的事儿，黑狗哥留着他就是为了给陈玄做戏的，回头自然有人替你教训他，你犯不上亲自动手。 乔家趴在地上连一声都不露，黑二恶狠狠地捻着他的手指，看着乔家的脸色逐渐惨白，心里总算稍微痛快一点。 妈的，我回头就看你小子怎么死。 扔下这句话，黑二领着人扬长而去。等到黑二走了，旁边立刻有人上来把乔家扶起来。 乔哥，你没事吧？ 乔家拖着手摇摇头，看了一眼门口，微微皱了下眉。 欢迎收听来月文化制作出品的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过桥米线之无可奉告》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八街李路、毁音绅士、杜潇，后期制作山匪。 乔简知道乔家一定出什么事儿了，昨天到家一句话就没说，倒头就睡，今天回来的时候脸上手上都有伤，整个人看起来都不太好，从到家就坐在沙发上一直抽烟，叫他也不搭理，饭也不吃。 哥，你怎么了？ 因为乔家的事儿从来不让他问，所以乔简也很少会开口找他不痛快，但是这段时间总觉得乔家过得特别不太平。乔简毕竟不是当年的小孩了，这种情况他以前就算害怕也不敢开口，现在是想忍也忍不下去了。见乔家还是不理他，乔简干脆坐在乔家对面。 哥，你要是不告诉我，我就去问劈鬼。 乔家眯起眼睛抬起头。 你胆子越来越大了。 毕竟差了十岁，乔简对着他的时候还是有点胆怯，他下意识地往后退了退，但是最终没退开。 哥，我就你一个亲人了。 听着这话，乔家光抽烟不说话。 哥。 乔简除了挤出这一个字，也实在是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兄弟俩从小相依为命，打他家里出事开始，他就跟着乔家，虽然也受过罪吃过苦，但是乔家基本上把他照顾得很好。而从他有记忆以来，乔家就不是个听劝的人，爸妈都还在的时候就没人管得了乔家，如今他们两个年龄差这么大，乔家更不可能会听他的。但是乔简是真的害怕，他不是怕乔家出了事儿就剩下他一个人，而是乔家可能会有危险这件事让他害怕，怕得他晚上睡不着，白天没办法好好上课。那些曾经看过的电影电视剧，那些横尸街头的下场，只要想到有一天说不定就换上了乔家的脸，他就坐立难安。无意识地抿着嘴唇，乔简犹豫到最后还是开了口。 要不我不上学了。 你说什么？ 我想跟你。 乔家一把把他弟弟拎起来。 乔简，这个念头你给我彻底打消，你以为老子这么多年来到处跟人装孙子是为了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下次只要你还敢有这种想法，我绝对把你抽到你自己都不认识。 乔简被乔家一甩手压在沙发上，第一次看见他哥这样，乔简脸都白了，因为喉咙被压得喘不上来气，他咳嗽了两声，挣扎起来。 你放开！ 乔家气得不轻，他一直到乔简的脸憋红了才放手。看着乔简在旁边哆嗦着咳嗽，他烦躁地踹了一脚茶几。两兄弟谁都不敢看对方的脸色，一个在旁边咳，一个烦躁地咬牙攥拳。乔家用了全身的理智才勉强把这口火气压下去，最后他过去拍了下乔简的后脑勺。 没事，别瞎琢磨，哥没事。 说完这句，他在屋里实在是待不下去了，摸过烟盒揣在兜里，直接出了门。乔简只能看着，什么都做不了。乔家出了门就一直沿着路边溜达，天色不晚，大马路上人来人往的很多，他一直走累了才随便找了个楼梯坐下，看着所有人高他一截的自他旁边走过，靠在旁边懒懒地抽着烟。乔简担心他，他当然知道，但是这条路走进来容易，走出去却太难了。如今无论是黑狗还是郭林都不可能那么容易放过他。所谓骑虎难下，他也不想这么提心吊胆地过日子，可是有的选择吗？那天黑二踩着他手的时候，有那么一个瞬间，他很想黑二直接一瓶子戳死他算了，死了就死了，一了百了。他要是真像他爸那样随便找个天桥一头栽下去，也就什么烦恼都没有，也什么都不用怕了。吐出一口烟雾，乔家闭上眼睛。 真他妈的烦，黑狗会拿我去应付陈玄这件事儿，恐怕是真的。 就算黑二是个蠢货，那也毕竟是黑狗的亲弟弟。虽然不知道黑狗背后是什么人，但生意是在他们这边出的事儿，恐怕台面上黑狗总要给陈玄一个交代。而那天去的人里面，开过口的就他跟黑二。这烂摊子就跟沼泽一样，只会越陷越深，到了最后谁也脱不了身。乔家因为太烦，咬着烟都懒得抽了，能感觉到过往路人在他身上投注的视线，他却没什么心思搭理。本来是想躲开乔简清静一下，但是心里揣着这么多的事儿，乔家根本也清静不了。一直等到天色彻底黑透了，他心里的烦闷也没解开。乔家坐的脖子都有点僵了，站起来动了动，他打算去吃点东西。日子到底还是得过呀，死这么便宜的事儿，还轮不到他乔家。 算了，走一步算一步吧。 喃喃自语地嘟哝一句。乔家这么多年学会的一件事儿，就是船到桥头自然直，到时候总归还是会有条路给他走，只是分好走不好走而已。后来随便在一家路边摊吃了点东西，